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面对对你的 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，承诺下只一人发现恨你苦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像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